想象变成现实。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明天未来，生死永恒。 中午12点，北京，再多的话都不如一句好好吃饭。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 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与你分享 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 的每一天， 与你分享 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还 纯美爱情互相望，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982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 Lindsay 徐佳。那今天呢，依然还是 Tiger 和古医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这个话题呢，我觉得是非常实用型的。可能比如说是人民币和这个英镑相比，那英国退欧之后呢，是这个1:8.5吧。那很多朋友也是觉得刚到英国生活的时候，比如说我个人体会，就觉得很贵。不知道两位刚来的时候是不是也是有这样的体会呢？ 我是一个偏素食的人，不怎么吃肉。 OK。 而以前这个素食的人在中国呢，会被认为省钱嘛，对吧？豆腐呀，白菜呀，对吧？好养活。但是这个东西是被颠覆了的。我来这儿开始上学的时候，我在格拉斯哥，当我看到一把小葱。我要煮方便面是一定要切点小葱的。 嗯， 一把小葱卖到了1磅多。我来的时候那一年的汇率是1:14。 嗯， 所以我一算这葱20多块钱有点过分了啊。所以就我说那不吃了，那就看吃要不弄点白菜、生菜、黄瓜。看完一圈之后，我还是买了点 bacon 回去了。吃肉 还是买 肉更便宜，99p 我能买一大捆 bacon。但是你只要买蔬菜，新鲜的蔬菜，你都舍不得下手，就是你一旦换算完，你都觉得这怎么这么贵呀、啊？ 就难以理解。我有同感。 亲爱的，你们讲的蔬菜都是从中国进口的呀 ，spring onion 苦瓜，包括白菜，所以它在早期的时候自然就很贵，它还要从中国运过来，进口的呀， 也是， 所以它不是本地的。 对啊，因为所以 本地的就只有土豆，好不好？ 包括白菜，包括鸡，泰格像您这样有钱人，可能都是去 Waitrose 这样的高级 supermarket 去买，所以贵一点。但如果你去这边的市场买的话，一样可以买到很便宜的蔬菜。 你刚才有个词儿，我纠正一下，我是有闲人，不是有钱人，谐音用错了。 哎，其实说到这儿，就是在来英国之前，比如说对于中国，说地大物博，就觉得没有什么特别感觉。来了英国之后，真的才知道什么叫地大物博，因为就英国他自己不会盛产蔬菜， 全球经济。 对，我们刚刚在吐槽，就是英国一方面是物价高，还有就是这个物资是比较，相比较中国是肯定是比较贫乏。那有没有什么样好的一些方法能够帮助大家在英国既能愉快的生活，又能够比较节俭的生活呢？ 我们听听古医生这6个月自己总结了点什么，感觉生活中 因为我生活年份比较久啊，先听听你这来的这个时间不长。 对，我在这里上学的时候物价是1:16啊、我现在赚钱的时候是1:8呀、 这件事情一直都是我心口永远的痛，因为我当年是背了25万人民币，东挪西凑啊，换了17,600英镑，我记得很清楚，那是我所有的钱，在这个地球上没有人再给我钱了，所以说，真的是恨不得一个钱分成一半钱分成十半花。 对，所以那个时候我刚来英国，一个非常大的体会什么呢？交通特别贵。因为比如说来这边，坐一趟公车，而且还吐槽一下英国的这个交通运输费是年年涨。年年涨， 对， 刚来的时候可能才1镑坐一趟公交， 对， 那现在已经不知道1镑多少了，那个时候还1:10，我来的时候1:10，所以呢就觉得哇，坐一趟公交就相当于打一趟车，不过，然后坐一个地铁呢，那就相当于又打了一个远途的车，所以那时候不花钱都不会轻易出门，因为一旦要出门就一定要坐公交车的时候，就觉得去。就进城一趟时间都要去好几个地方办好几件事儿，这样才划得来。 我们在讲大概都是伦敦的这个物价和收入。 对对对对。 所以在伦敦我觉得物价比国内高的就这么两点，一是交通，公共交通，还有就是租房子住，就这两块。 还有餐饮吧。 哦，对，素食，但是在外面吃，在外面 食宿行 啊，这个就会贵。那很简单，住这个交通你如何省钱？那就走路就好了呀，是不是？ 其实还给大家 又健康又好。 还有一个好的一个建议，就可能对于要来这边读书的朋友的话，其实有些，比如说你低于26岁的话呢，那是可以买这个 young person 卡，就年轻人的这个交通卡。当然了，如果你是学生的话呢。一定要办这个学生的交通卡，因为就直接可以打7折了， 是吧？要想省钱，这个都不要买，就是走路就够了。 假如我要去剑桥和牛津玩一趟，那我要走一天再去得了了。 那都是有钱人的生活，你就待在学校嘛。 然后其实还说到这个，比如说学生是可以打7折的交通卡，那么再有办这个年轻学生的话呢，坐火车还可以再打一个8折。如果还有一个，就是说你想。去英国之外的国家去玩，还有这个国际学生卡的话呢，那比如说去博物馆，去坐交通，坐火车，这样都是可以打折的。我觉得这个技巧是要分享给大家。 这个是要分享，我觉得你这还不够省。 还有 我去牛津和剑桥的时候，我是坐不起火车的，你是可以找打折的公交车，就是 shuttle bus，是可以买到1镑。就在周末的非 peak 的 time 就可以去到牛津或者 Cambridge。 这是我也想补充的，一定要知道 Megabus 这个网站。 哪个 Meg Megabus Megabus 它的标志很好认，一个穿制服的小人戴着一个警帽，就那图画在前面。最便宜的我曾经坐过一次从伦敦到爱丁堡12镑。 很便宜， 便宜了。这个 坐火车我知道是有80多镑的， 12镑。现在它依然在运营，依然在运营啊。就是他说的就1镑，一直还有，现在也还 在， 到现在一直都还有。 咱俩是过过苦日子的， 不是Megabus， 我过过， 不是他不知道Megabus 真的是我坐了，因为我最早到英国的时候我是在苏格兰，后来我才来的伦敦，中间若干次往返这个爱丁堡和伦敦的，我都坐 Megabus， 因为实话实说真的便宜。你无论任何一种交通方式，你开车，你搭朋友的是晒油钱，也不会有12镑那么便宜。 这个网站， 因为我最早到英国的时候我是在苏格兰，后来我才来的伦敦，中间若干次往返这个爱丁堡和伦敦呢，我都坐 Megabus， 因为实话实说真的便宜。你无论任何一种交通方式，你开车，你搭朋友的是晒油钱，也不会有12镑那么便宜。 这个网站非常好， 这个要告诉大家 Megabus 这个网站要告诉大家。还有在英国，就是你说到省钱，交通这块省钱，就是要分清 peak time 和 off peak time， 其实这两个点差别很大。 高峰和非高峰。 对，把这个高峰非高峰分清了以后，不管坐地铁还是说坐这个远程，都会很便宜。坐飞机也一样啊，对吧？你非要赶在复活节和圣诞出去，那没办法，肯定贵。就分开淡旺季嘛，分开淡旺季和高峰非高峰，也是一个合理计划，就能帮你省下很多钱。 对。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微博微信公众号辅国日不落，辅国日不落。 妈妈，为什么美国叫米国？ 因为他们爱吃米。 妈妈，为什么日本叫岛国？ 因为日本是一个小岛。 妈妈，那为什么英国叫辅国？ 因为 辅国日不落， 辅国日不落 就要那份朦胧。 飞客淡旺季嘛，分开淡旺季和高峰飞高峰也是一个合理计划，就能帮你省下很多钱。 对，所以我们这是说到交通可以一些节省的方法。 对， 刚才呢古医生说到英国住宿也不便宜。 是，对。 那住宿上有没有可以省的方法呢？这个是我很期待的呀。 吃喝住行，其实我们刚才说了行了嘛。吃住，我一直认为英国不是一个奢侈的国家，就是说很多人问我英国是不是很贵，我说如果你能解决了住的问题，那它就不贵啊。当然我们说这个前提是还是以伦敦为核心啊。一个，我们先说一个最简单的嘛，两室一厅的房子在苏格兰那边卖才卖7万多镑，现在可能涨了啊，就是租的 7万多镑吗？ 镑，7万多英镑，海边的公寓，两房一厅，两房一厅 相当于人民 现在我不知道是不是要10万镑，我当然这个7万镑啊是我2008年的价格，现在差不多10年了，但我不知道那房子现在涨了多少，但也不会涨到70万镑，你相信我，它可能是在10几万镑这样的。 那也还是很便宜，比起国内的。 它就在海边，就在英国的海边啊。租，当时我们一家人租，连房租带水电煤气费带 council tax 600镑一个月。 哇，两室一厅吗？ 对。 非常便宜啊， 这个是苏格兰的价格。那么你要是一路走过来，那么到了曼城，再到伯明翰的，同样的东西就会高。那么等走到英国的心脏，走到伦敦以后，那么就 更高了。 跟以伦敦的1、2、3、4、5、6区来说的话 ，location， 如果你非要在切尔西，非要在骑士桥，对吧？在那个地方住，那可能海德帕克的一个 studio 一个一室一厅的租金，可能你听起来都是天价。所以我觉得还是量体裁衣，自己的财务状况自己要清楚，自己的预算自己要清楚，然后你再去找合适你的东西。最便宜的，在伦敦你想要住一个一室一，给自己一个 room。或者给自己一个 bed， 最便宜的情况就是 share 一个 bed， 就是跟别人这个家里边睡10个人，我要一张床， 像青年旅社一样 的啊。但现在价格我不知道啊，以前最便宜是 per night £10，就是10英镑一晚上那张床，这是我知道的，但是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也涨了。那么如果你想要一个独立的 room， 这个 room 有8到10平方左右呢，就在东伦敦，在比较便宜的地方，在我们中国人不是很愿意去的那种地方，就是其他种族人比较多的，那么一个 room 你也一周也得计划100镑左右 啊，对对对， 一周也得计划100镑左右，这个就在伦敦算最便宜的， 对，已经算最便宜了， 对， 确实是 便宜的，所以这100镑包庇了。 前几天看了一篇文章，就在讲伦敦的这个租房跟收入的比达到了40%多，是在全球排第二，仅仅是比挪威的首都要后一名，也就是说你的收入的40%多是拿来付房租了的。 对， 是这样。 但是说买房子的话呢，那要吐槽就只能吐槽国内了，你的这个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的房子可能已经比伦敦的要贵了，所以你在北京的房子你把它卖了，在伦敦买一个就好了嘛，然后在伦敦再租给 Tiger， 租给 Lindsay， 然后你在北京就可以租一个非常漂亮的四合院。 所以说 这就是省钱的方法了。 对，住是最贵的，交通呢你合理规划，这两块费用如果说你是一个留学生的话，我会建议你不住学生宿舍，因为学生宿舍没法 更贵， 没法搞价啊，学生宿舍这个钱是写在 offer 上面的，让你交7000就是7000吧，不存在交6900镑这一说，但是如果说你说我有一个反正18岁以上的啊，不需要监护人的学生啊，大学生，我有一个亲戚，我有个朋友在伦敦，我跟他 share， 你要跟学校提供你的地址，实际上你是找 不用你有前辈或者有同乡，就说哎，这样你们三个女孩 share 这么一套房子，这个房间下来可能一年就比那个学校的便宜很多。 哎，对，说到这可以多说一点什么呢？就是英国的学生宿舍和中国的是不一样的，因为在中国读大学，我们都有非常就只要是学生呢，一定可以住学生宿舍，这个数量是够的，而且价格是便宜的。就相比较，如果在外面去租房子，但是好像在英国反而是有点反了。就说你想，如果是住在学校的话呢，这个房租其实比你在外面去租房子要贵的。而现在在英国还有这个学生公寓，好像条件还不错，一室一厅或者是一个 studio 的话，好像一般都是200多镑一个星期。那如果是你在外面去找，就是家属区去租房子的话，可能100多镑也可以租到还不错、还挺温馨的一些地方。所以说，来这边要来读书的朋友们，可以提前先做好准备。 我这里啊没有广告的嫌疑啊，但是我们最近做过这样的事情。如果这个孩子是来读本科，就有在英国读做本硕连读的这种愿望。那么大学不会轻易换，比如你就在杜伦，就会在杜伦待下去的话。那么至少 建议他买房吗？ 不是买房，而是在学校附近take 一个小的学生公寓。他卖价就是7到8万镑，人民币现在只有几十万而已。 对，不到人民币100镑， 知道吗？ 100万 啊，爸妈买下来住。如果那是有两个 room 的，你还跟别人 share， 你还能收他的租金。你毕业以后把这房子卖了，你相信你是赚钱的。 这学位房比北京要便宜10倍啊！这就是英国的学位房。 因为是这样的，大学呢，牛津和剑桥这不用说了，但是牛津剑桥大家都知道，每年全世界就收那么点人，你不能所有的人都去牛津剑，那不可能的。它的150多所大学呢，分布在全英各地，卡迪夫也很好，但它那个是对吧？那个爱丁堡大学也不错，但它爱丁堡对吧？格拉斯哥大学，很多好的大学其实并不在房价特别昂贵的地方，在那个附近就很多房产商开发了一些学生公寓，他们就是说挣学生的钱。他是也卖也租，你可以买这一套，你可以当二房东，这个二房东当得很坦荡。 对对对， 对吧？你父母投了一笔，可能现在就是说你有三个赚钱的点。第一就是说我这60万或者几十万人民币，我讲的是家里面有这笔 有条件的 啊，买了这个房子，我在英国有资产了，那我收租金我是一个收入，对不对？房子我涨了以后卖掉我是一个收入，对吧？ 对， 汇率变化涨回去呢，那我是不是还是收入？对吧？我的孩子上了学了，还自由自在，我这不用看别人脸色，我的房子不用怕被别人撵走，没人给我涨房租，反而是涨出来的都是我爸我妈的钱。这个投资不是什么吓死人的，但它是合理的。 我说了，泰格在教大家怎么赚钱，而不是怎么省钱，这是最好的方法。 我觉得非常好， 因为它不过分，它不是让你拿着身家性命多少钱几千万上万就，只是一个很小的学生公寓，对吧？买来住4年再卖给别人，对不对？ 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投资方法， 是一个很好的 idea。就是说，我所以不要说你请我来，主要省钱，教大家去怎么做广告， 对， 这个意思。我们做过一些前面， 我觉得其实学生宿舍相对于外面还是稍微便宜一点， 对， 因为毕竟是有个 institute。你说200镑呢，基本上有自己的独立的卫生间。200镑你在外面，首先你会离学校比较远，而且你也不会住到这么便宜。 你像我们在，我没关系，在利物浦。前两年很好，真的就是销售一空的。我自己不是做房产的，我只是说我 这样一个方式。 对，我意识，如果我在中国，我有这样，我的孩子要来英国读书的话，要待好几年。我会考虑的。 我也会这么做。 因为这几万镑， 你们都有钱。 你看到他就随风而去了，对吧？主要是汇率现在允许你这样。如果真的是很贵的时候，可能大家一动辄几百万，可能太贵了。只是一个 idea 而已。 对。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微博、微信公众号“辅国日不落”。辅国日不落。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982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

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九八二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有全球瞩目的皇家风范。 Presiding officer, First Minister, members of the Scottish Parliament, the Duke of Edinburgh and I will extend to you all our warmest good wishes. 这里有足球场上的酣畅淋漓。 这里有华丽庄园的优雅沉淀。 How beautiful! Amen.Never let it tender. Never. 这里有休闲酒吧的热闹非凡。 Well, for me, the UK is symbolized by the ocean. That would be animals, sports, and our number one thing is money. We love to money about everything, especially the weather, because it doesn't matter if it's UK.国日不落， 祖国日不落， 领略非凡英伦风采。 Thank you。 说到住的，那我们要换一个思维，不能单纯省，那要从投资的角度来，从这个住这块可能就还解决了很多这个经费上的问题。那说到吃呢，其实说到吃的话，我觉得其实在英国吃东西如果自己会烹饪真的很便宜。其实英国超市里卖的东西，首先安全，质量还不错，然后呢前提条件是自己一定要会做，它的价格也不贵。不知道两位有什么好的建议或者意见呢？ 即便不会做，它有很多熟食打折的，也非常便宜， 有很多半成品嘛。 对啊，我昨天吃的这个卤鸡腿，是25p 一根，相当于一磅你可以买到四根卤鸡腿，就8块钱，相当于人民币2块钱你可以买个鸡腿。你在中国无论如何你也是买不到的，是熟的也可以直接吃的。 这个吃，我认为就是不需要成为一个厨师，你不需要成为有多大厨艺的。你像他那个超市里边那种，咱们就说 pasta， 中国人吃面食嘛，对吧？你会开水吧，对吧？开了水把那面扔进去，它那个特别耐煮，它是硬麦， 对， 煮很久。你最后挑一根尝尝，自己觉得软了。不会炒菜吧？它有那个成瓶成瓶的已经配好的那种辣酱和那西红柿酱，我觉得这个东西不是天天吃啊，对付一顿晚餐是可以的。因为你去那个这个灯光很好，就是说这个环境很好的餐厅，就吃了意大利的这个东西，那么一盘面也是这么做出来的，它的做法不真的比你更高级，对吧？煎牛排也很简单，放点 butter， 都翻几次，扔几个蘑菇，翻吧，拿个盘子出来也是能吃的，对吧？这都不难的，其实。 我在中国和英国都做饭，所以我觉得在英国做饭吃更便宜。就像您说的，刚刚这个牛排。我很爱吃牛排，在英国牛排很便宜，2磅几可以买到一个不错的，3磅5、3磅7磅两个，然后一面煎2分钟，不需要放 butter， 不需要放油，直接加盐和 pepper 就行了。这是我常常吃， 会放一点butter。 但是你在国内的话呢，这个价钱是一定买不到好的牛排的，质量好的牛排的。 对，其实我觉得在吃这块，其实有些 tips， 就是一些小的意见和建议可以分享给大家。比如说可以去不同的超市都办它的会员卡，就积分。那积分之后呢，有些这个积分是可以来抵消这个物品的，这是一个方法。还有呢，就是说当然了，很学生的时候没有钱的时候，比如说有这个一磅店或者99p 店，里面所有的商品基本上都是一磅或者是99p。其实我不知道质量怎么样，但是我觉得反正现在还是有，而且去的人也不少，就有些生活用品，比如说清洗剂啊什么的，我觉得可以在那儿买是可以的。那还有一个就是说，在不同的超市不同的时间点，比如说每天傍晚之后或者一个时间段，它这个商品，它比如说蔬菜水果，它那个 要给他出售完，所以价格会降得很低。这个时候去购买的时候，据说价格也是非常不错的， 非常不错，而且并不过期。 哎，而且没有过期。 我说到过期这个事情呢，是我，这是我儿子在学校里面老师教给他们的。从那以后，我们家吃过期食品是经常，要是面包，中国人不是以面包为主，但是一包面包是很长的，对吧？ 对对对， 对吧？你买回来以后，后天过期是吧？按你要求，今儿吃两片，明天就得扔了是吧？吃吧。没问题。他只是厂家为了保护自己，把那日期写成那样， 没错。 但是根本不会过期。我的面包其实买回来就我不看你过期日期，我就这一礼拜我吃完拉倒。 这锅比较干燥，不会像潮湿的地方那么容易坏。 而还有就是，比如说在英国还有一个比较好呢，就是说你可以去不同的商店，他可能看到那个比如食材差不多。快要觉得有一那么一丢丢开始不新鲜，它可以打包卖很便宜，分量也很大。 对， 其实我觉得还是很健康的， 没有问题，因为它的整个的标准比我们高一个级别，所以说它其实就是说捏着感觉好像有点坏了，其实还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你拿回去吃，当然你不要买一大堆，你也吃不了，最后就坏了。就是你比如拿回去今天晚上就吃。 英国有生菜是带着土卖的，你要想省钱，你就把那一整根买回来，然后它还自己会再长出来，你浇水就行。靠着光合作用，你就能常常吃到新鲜的生菜。 对，而且 我自己来说，我们是一个比较大的人口比较多的有孩子的一个家庭。我去趟超市就去，并且我跟大家，我强烈的建议大家能去阿斯达就不要去 Tesco 了，这是我这么多年的一个感觉。最便宜的不是 Lidl， 不是 Lidl 啊，因为 Lidl 的货品太有限了。就是正儿八经的是主流超市，还是 Tesco 最便宜。Tesco 比阿斯达， 你觉得 Tesco 吗 ？Tesco 比阿斯达不是啊 ，sorry， 阿斯达最便宜，阿斯达比 Tesco 便宜了怎么也三分之一。我试过，我做过实验，同样的东西，我在。Tesco 如果要花到30磅的话呢，那么我在阿斯达应该是23磅到25磅，一定能买下来一模一样的商品。 阿斯达 我试过好几次， 分布很广吗？分布很广吗？ 要看 分布，我觉得应该没有 Tesco 那么多。 我觉得 Morrisons 比 Tesco 要便宜。 我跟你讲，反正 Tesco 挺贵的。我就跟大家讲，如果在你家周围，有 Tesco 也有阿斯达的话，你可以试着多去阿斯达买。 不是说在英国最贵的超市是 Waitrose 吗？ 是。 是 英国人本地的说的话，告诉我是 Morrison 最便宜，然后 Tesco， 但是 然后 Sainsbury Morrison 不便宜。Morrison 有很多肉类，大家可以去买。Morrison 的肉是最好的。 对，买肉类到 Morrison， 然后买酒的话 ，Waitrose、Morrison、Sainsbury 都不错。然后 Mark Spencer。 那对，阿斯达和 Tesco 是去的人最多的。我只说最多的这两种比下来，阿斯达还是更便宜，尽管它不用会员制，但是实打实省钱。 对，还有一个我觉得特别有趣，就是在英国不同的这个商场或者超市，它也会打折嘛。但是一定要算好这个英国的这个数学，比如说原价3磅，然后买3个12磅。他说觉得打折的， 对， 我 觉得很奇葩的事情。 他们数学不好，他们数学， 对， 他们这种普通的这种数学不好，不是说他们的尖端数学很厉害， 尖端 真不知道 marketing 怎么做的。 对， 就是买一个3磅，买2个7磅，这个都是他们在想什么？ 他们就是这样的，这可乐打折了，1磅1个，2磅2个。我说你这打的什么折？我说，所以有时候觉得他们那个应该是 manager 本身的数学就不过关，所以在写的时候 变成吐槽英国的数学教育了。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微博、微信公众号“辅国日不落”，辅国日不落。 大本钟的钟。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微博、微信公众号“辅国日不落”，辅国日不落。 大本钟的钟声记载着时间的流逝， 泰晤士的鸣笛告知着岁月的流淌， 贝克街滋润着福尔摩斯与华生的友谊。 广袤土地承载着梅林与亚瑟王的情谊。富国日不落，只有在英伦。 这可乐打折了，一磅一个，两磅两个。我说你这打的什么折？我说，所以有时候觉得他们那个应该是 manager 本身的数学就不过关，所以自己写的时候 变成吐槽英国的数学教育了。 对，我绝对我是尊重他们，他们在这个数理化这个领域，他们取得成就，到目前为止可能还没有太多国家能超越。 我认识一个 普通人的数学， 英国的数学小学教师教五年级的，他还专门考了这个证。当时问他五乘六等于多少，他说五六多少。 真的，还有这种节目吗？有时候节目抽题的时候抽到就是什么七八五十六，一个大人成年人得想半天。他真的得想半天。 不是，我说这个学生跟他五六三十，然后他再问他六乘五呢，他想不出来了。这是一个小学教师的水平。 天哪！那我们从这个来说这个英国的物价，然后省钱的办法，说吐槽了一下英国的数学哈。那我们其实还有一个我觉得非常重要的，英国一年两次打折季，千万不要错过。我以前从来没这感觉，但后来我发现真的便宜啊！圣诞打折季和夏天打折季，所以现在其实买很多品牌的衣服，我都在它上新款的时候不会买，因为不着急穿，等着打折的时候那才叫便宜呢。一般可以打到三，最多是三折吧。然后呢，还有就是，还有一些买化妆品，女孩子买化妆品还买礼物什么的，我以前就没有特别感觉，在圣诞节的时候，就我经常会囤一堆礼物，就等着回国的时候送朋友。后来我把回国的时间改到了春夏交接的时候，我就没有买礼物。结果我春夏交接的时候去看那些商品的时候，价格大概就翻了大概四五倍、五六倍呀。 是的，是真的。 嗯， 是这样的。 对对对，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时候也是。 您看，您是女士嘛？这个买东西，实话实说，就是像 shopping 的这种 tips， 对男的也没太大的用途。你买一身衣服， 但你要买给你夫人呢？ 对，我就这么说吧。其实，除了正常的一个，这个什么比斯特，大家都知道对吧？ 对对对，英国打折。 像哈罗德，像这个赶到圣诞以后，很多那个化妆品什么贵的东西会便宜。其实还有一个，作为女士，我觉得你应该知道。尤其是其实它很多大牌子啊，它有一个 sample sale 知道吗？ 哦，对对对对，样品 样售 样 sale 啊。 应 该就是前两天 Marbury 在打折，是我一个朋友，但我实在也不感兴趣，我也没去。Marbury 在打折，还有一个牌子叫 Miu Miu 啊 Miu Miu 他们的包可以打到一折，4000磅的包可以到400磅，5000磅的包可以到499磅。但不是说一个个都这样，但是他也是很疯的，就是盯着这种品牌的这种人就会做，并且有些人作为商也是这样做的，打包过来以后再打折卖，他不会原价卖，绝对是真的。 对对对对，哎，说到这提醒我了，因为有些朋友是设计师，对，刚才他们还有你刚才说的三八四，还有那个 pop up 店，他们可能就那店就一天或者两天的时间，那他会把他们的服装就打折来出售，可能他们这个出售的价格比它的成本还要低。 对， 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如果是对时尚感兴趣或者对服装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多认识一些设计师，另外呢还可以多去搜集一下，就是这种就是打折店啊，或者这种sample sale 的这个信息。 反正就省钱呢，我们只从正常生活角度来讲，住其实能控制得住，住能控制得住，吃我觉得也能控制得住，行也能控制得住。我认为这个经过预算以后是可以控制在一个月，这差不多有就这个范围内。 还有一个很好的这个省钱的方法，我就要介绍给大家，就是英国人省钱的方法，那就是买东西可以去 charity shop。在我住的那个区温布顿，一条街有7间 charity shop， 往往都是慈善店，就是有钱人把它捐出来，收入都是捐给医学的基金会。然后你去买这些东西呢，基本上都是极度的便宜，比如说30磅原价东西，你大概是1磅可以买到，包括家具。具啊，钟表啊，甚至包括珠宝，都是非常便宜的， 对对对， 而且这边都是很多好东西。比如说，我可以淘到一个皇室用的一个碟子，1890年的。那如果你要在 Harrods 买的话，大概要去到可能上千磅，但在那个地方可能20-30磅就可以买到了。一幅很著名的画也是，所以 Charity Shop 是个好地方。 对， 包括 Old Street、Old London Street 有个旧货市场，那边专门卖古董的， 对， 都是用很便宜的价钱可以买到的。 其实就是从这个 Charity Shop 引出另外一个 Sunday Marketing， 周日的市场， 周日的 Sunday Marketing 就是周末有地方周末也有，只不过就是说你去逛这种市场的时候，你不能抱着这个，跟逛苹果店是不一样的，它有很多是二手的， 那么在这个市场上，我觉得对有家庭的人啊，是很，尤其是那个小孩的那个鞋、 玩具、 衣服啊， 玩具特别便宜 啊，就还有这个书， 书特别便宜。 你去买新书，一本新书， 几磅？上百磅？ 7磅、8磅、10磅，小孩的书很正常。那你去买，有的妈妈这孩子长大了，他那个书一捆10磅钱或者5磅钱、对吧？你这个书你拿回去还能给小孩看吗？对不对？那个玩具车你知道拿回去吧？你要觉得他那个小保护的很好的那个小鞋，阿迪达斯的、耐克的，或者是很好的牌子鞋，只穿过几次的小鞋，你如果不介意也能穿，也没什么。只是说有的人说衣服我不想，但是很便宜。它比 charity 那边可能会更便宜， 还便宜哦。 我们中国人比较喜欢买新东西，但是像英国的中产阶级甚至中上阶级很多喜欢环保，他们喜欢去 charity 收，自己去把不要东西送给 charity， 自己也会从 charity 买东西。 对，其实我来这边这么多年，其实我对于我自己来说还没有过那个买别人二手东西这个坎儿，但是我确实看我身边朋友，刚才你说那个，比如说碟子什么的，我朋友买的那个香奈儿的包，可能而且是复古包啊，原价可能得几百磅，他买成30磅，还有皮草大衣，就是真皮草，可能原价也得上千磅，他买成可能也就不到100磅。 真皮草不只是仅仅上千磅，哈罗德那边你可能 上万磅。对对对， 你讲的是毕竟是奢侈品，要买奢侈品那你就不要省钱了，你就买最贵的。 对，所以 我们要讲省钱，那我们就讲穿去售就非常好。 对， 你也在穿去售一样可以买到很顶级的皮草。没准还是哪个 Lord 用过的。 穿去售买家具是好的。你不介意二手家具的话，很多家具我在这个很漂亮的床，你买个新床垫就行了呀， 对 吧？ 国外的家具就是喜欢老东西。 对， 这个家具是100多年前的好的 Ox 的，那比现在新的 IKEA 的要好多了，值得保留和收藏。 哎，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和国内观点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对对对， 我们不喜欢旧东西，不喜欢别人用过的东西。但实际上，国内有些东西买的时候都不怎么样，被用了。他们这边东西在买的时候，的总体品质和质量比我们还是要高出一个几次来说的。真的，你花7磅8磅 ，Next 打折的时候 ，Next 打折期，那大家都是撑着帐篷，早晨6点开门，那个队伍好几百米，因为很多人花100磅200磅可以把一家人的衣服整个的买回来。小孩一身衣服一打折 ，next 的8磅6磅，连上再下身戴帽子10磅钱。你告诉我，人民币80块钱，你在什么地方可以买到这样品质的东西？那个东西很好。其实我就觉得这就是它的好处。说它奢侈，说它贵，说它汇率高，但实际上用收入跟支出，如果说用3000英镑来组织3000英镑的生活，那么给3000人民币组织3000人民币的生活，那个是没有办法去比的，是比不了的。 OK， 我觉得今天跟你们聊的时候也让我学到了很多，真的。虽然说在这边也生活这么这有些年头了吧，但是我觉得哎，真的每次跟我们的嘉宾聊的时候，这个我不知道，那个也不知道，我就觉得收获还特别特别多。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国医生还有 Tiger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把你们的好的一些建议和意见都分享给了听众。那么也希望听众朋友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能有同样多的收获，谢谢两位。 好， 谢谢， 谢谢，谢谢。 感谢各位好朋友收听《辅国日不落》，本期节目由编辑超有才华靠谱的好姑娘珊珊，制作音频界的超级达人兼奶爸台子，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哦。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什么是成长呢？当我看到我的朋友一起出去玩发了朋友圈之后，我这样问自己，我想让我们成长的不是时间，而是随之而来的种种经历吧。当我看到我的好朋友一起出去玩，一起发同样文案的朋友圈，看到那一张张笑脸中却没有我的时候，我感到难过，并且开始反思自己。我交朋友有个问题，我今天才意识到，或者说才开始反省自己这一点。我慢热，有的时候甚至干脆不参与， 以前我觉得这是因为我自视心高看不上别人，现在想来也不是这样，我只是单纯的对没有把握的事情有一种不参与的态度。我觉得不参与这件事情就能像没发生过一样平稳地滑过去，就像鸵鸟把脑袋扎进沙子里，我躲避，我不面对，于是就有了这样一个事实，我很难交到朋友。我失败的交友源于我的不主动，我好像总寄希望于所有应该完成的事都由别人来完成，如果有人主动接近我，我肯定会热情地回应，可如果没有人主动，我可能一辈子都无法鼓起勇气和陌生人说话。所以也许我和安美静能成为好朋友，一部分是因为我们志趣相同，另外一部分则是因为只有她是一直主动找我聊天的人。所以现在想来，我虽然很气她有不止我一个朋友，显然我认为和我关系最好的只有她，但这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交朋友这件事情需要投入，需要培养，我恰恰缺乏这种认识。我理所当然地认为，当我和某些人已经成为了朋友，他们就会主动联系我，找我出去玩。可有时我甚至连这种邀请都懒得答应，我甚至在潜意识里认为朋友是一种只要放在那儿就不会跑的东西，他们邀请我，我可以不去，下一次再去就好了。可是我从来没想过哪还有下一次呢。我的这种交友失败源于我的不作为，从不主动找人聊天，找我聊天的我多半也糊弄了事。真不知道我哪来这么大自信，觉得有活动就邀请我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此时此刻我自怨自艾，因为我认为的朋友没有邀请我，而且是唯独没有我。我想这是我长期不投入造成的恶果，也许他们早就看我不顺眼，也许早就想甩掉我，也许他们早就有自己的小群，这都是无可避免的。我甚至生气为什么唯独没有我，但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想到为什么要有我。好像我有为这所谓的友谊付出过一分一毫。之前有人和我吵架，说我不知道是谁惯出来的公主病，现在我算想明白了，凭什么世上的一切都要以我的意志为转移呢？凭什么当我没有付出任何时还要要求有回报呢？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特别害怕付出，可能是初中当你满心满意特别单纯的对一个人好却没有得到回报甚至被背叛的时候，你会开始对一切都变得小心翼翼，有人接近你你会猜测他的意图。做朋友是需要信任的，可我很难建立起对别人的信任，我怕说错话，怕做错事，怕被抢了机会，其实最怕的还是付出却被背叛。说到这里我有点难过，不是因为我没有想清楚，而是因为我全都想清楚了。初中三年给我带来了太多改变，我现在变成了宁愿不参与也不要参与了再被伤害的样子。但其实很多时候参与一件事情不是你能够控制的，就像现在当我默认了我和我的同学的朋友关系，悄悄地在心里参与了这段感情，可我却突然发现事情不是我想的这样，所以到底就算我再不想参与我还是参与了，最后也还是受伤了，受伤了再疗伤再受伤，大概这就是所谓的成长吧。 我在二环路的里边想着你，你在远方的山上春风十里，今天的风吹向你下了雨，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我在鼓楼的夜色中为你唱花香自来，在别处沉默相遇和期待，飞机飞过车水马龙的城市，千里之外不离开，把所有的春天都游进了一个清晨，把所有停不下的言语变成秘密，关上了门，透明的倾诉啊，请问谁来将它带走呢？只好把岁月化成歌，留在山河。